今日又是这个大匪看天下的特别节目。今日呢就是今晚就六星期二得到，今日呢就是三月二十号。点解有今日的特别节目呢？其实我不是想呃 view 的，不过都可以是的，因为我不想做索罗 B 一个礼拜五就听到我把声。其实做节目好辛苦的，不过呢因为做完网聚，咁呢就真係连埋 walk in 嘅呢加加埋埋呢真係嗰日呢真係爆晒呀，十几围咁。多谢咁多个人嚟啦，啊即係支持我哋啦，咁个气氛好好嘅。咁 Tony 同埋 Johnny 呢就不负责任，咁佢两个呢就坐喺度食。咁全场呢就由我呢好似呢做咗新郎哥，我结过两次婚都冇摆酒。咁嗰晚呢就真係揸住支酒啊，四周围，因为我唔飲嘅。咁四周围去啦，咁好多好多即係网友问啲问题啊，咁介绍新节目主持啊，啊咁大家倾下偈啊，就想知道好多朋友对我哋嘅台嘅睇法啦，咁咁真係多谢大家嘅，因为我哋预算係真係八至十围嘅啫，但係点知呢本身就预咗半围食斋嘅，即係半围人有五个人食斋，咁定咗围斋菜。点知连埋 walk in 嘅都坐到爆，卒之呢又要分半围食素半围食肉。咁真係唔好意思啦，即係对食斋嗰几位朋友啦，咁啊咁唯有就公筷要分开啦，因为呢就唔好斋口唔斋心。啊即係呢表面上个心个口又话食斋嘅，跟住见到呢揸住对筷子夹个肉嘅照夹斋摆落口，呢啲嘢我哋唔做。所以呢就要即係公筷都要分开。啊、即系我哋唔会用以神嘅名义嚟讲一啲我哋自己本身唔相信嘅说话，或者借人哋一啲名义啦去讲一啲嘢。咁咧就我哋暂时嗰几个节目咧，咁啊新节目咧都 OK 嘅，吓咁啊啲收视都 OK。咁啦就但有啲嘢同大家讲下，因为关于新节目啦，啊台务就唔讲啦咁。讲晒啦，要讲咁啊！即系多谢大家啦，即系真系好热闹。我自己去逢网聚都去，花生台网聚我有去嘅，迷米嘅网聚我有去，社记嘅周年啊，人力嘅周年咧，我年年都有去啊。但咁啊，未来就唔去啦。咁但系咧都未试过有我哋呢次咁样咧，气氛咁好咯，即系同嗰啲所有嘅网友咧，真系。啊，即系后屘即使话完咗都好啦，啊都唔舍得走，有啲咧直头咧就完咗个聚会啦，咁啊仲有多少网友嘅支持咧，就直头咧就翻咗我公司咧就继续吹到半夜三点，咁啊真系热闹嘅咁，咁啊多谢阿 Tom 哥啦，就喺美国翻嚟啦，咁啊咁佢应承走上嚟客串一集唔识唔讲，咁啊 Larry 啦特登嘅长平赶落嚟啦咁。咁最重要有阿 Bird 啦，吓咁喺深圳啦赶落嚟啦，咁啊咁有其他人嘅，咁都学到好多嘢啦，自己学到好多嘢啦，因为好多人问啲问题啊，即係好似阿强哥啊，咁佢做泰国食品嘅代理嘅，咁可能销售渠道麻麻地，咁即场呢就同佢搵到有啲人呢就想做泰国食物嘅，咁呢就穿埋咗佢哋一齐，成唔成功我唔知道。咁有啲人呢想有啲嘢呢就要上大陆，咁其实我离开咗呢个行业㗎啦，不过佢问到，咁我就介绍咗有一间专门係做呢啲而家仲生存緊㗎，起码真係生存緊嘅嘢，咁嘅啲废旧机器咁上大陆，咁我就同佢讲，我千祈唔好话我介绍，但我话咗地点人铺名，你自己直接去搞，因为我真係脱离咗呢个行业㗎啦，即係自己都系咁。咁另外有啲做传销嘅直销嘅网友咁嚟食饭，咁又倾咗轮啦，咁都多谢佢哋啦，咁。咁有啲真係后生仔呀有都有嘅，咁有啲专业人士呀，咁多谢富华证券，系咪富华，因为我唔炒股票，定华富证券。啊，嗰、那个好高大靓仔嘅四眼哥哥啦，吓啊，又教我学英文啦，又特登走嚟网聚啦，咁但系都有啲倾到偈咯，咁啊呢度只系能够公开谴责，都系无力嘅谴责，就系谴责阿 Tony 同阿 Johnny， 佢两个真系喺度斋食，啊，即系我真系公开谴责佢，话晒得我两个大佬啊，搞到咁样，咁啊卒之嗰日咧又讲到失咗声啊，因为真系讲足一晚。 咁连我太太咧，佢赶住嚟，嚟到啱啱好食完啦。啊，我哋都未试过有个聚会咧，可以7:34咧齐行，7:30开席，9:00松啲食完，吹到差唔多接近10:00，咁啊真系真系快啊！真系，我哋都谂唔到，即系咧个个真系俾面嘅，即系可以咁早嚟，即系唔系话哎呀最后尾入场啊嗰啲咁，咁诶都热闹气氛嘅，咁亦都咧我哋咧就每围咧，即系我哋嗰啲唔系诶，当时有啲网友就问我大髀仲唔攞出嚟？我话攞咩出嚟啊？筹款箱咯，我话筹咩款啊？我哋唔系第一次嚟呢啲网聚嘅，屌个个都摆个筹款箱出嚟噶啦，你冇嘅？我话我真系冇噶，我话好似咁300蚊一个，12个就3600，我咧就4200蚊。酒水任饮，连埋红白酒，我咧就成本啊4000，连埋小费4300蚊到啦。实际咁你哋嚟食都知道啦吓，即系真系3000多蚊就食唔到嘅。咁啊，每一围我自己私人都贴7嚿水，连埋咧呢单嘢我悭咗10000多蚊。但系点解喂你嗨生意有人做？其实都唔系嘅，因为咧我哋嘅 view 数，即系我哋星期二得到呢、這个台啦吓，唔好呢个节目。整体嘅，即系未有啲新节目之前咧，我哋喺 YouTube 嗰度咧就赚咗18000多蚊。咁呢18000多蚊咧就赚嘅，即系回显啦。咁唔计我哋制作费成本啦 ，Alice 嘅人工啦、器材啦、水电煤租啦，嗰啲唔好计，全部当我哋自己本身由头到尾都谂住冇收入嘅。咁额外之财多咗18000多。咁我谂住咧，如果请得你哋食饭咧，唔系夹钱食饭咧，就不妨自己贴啲啦。就完咗件事，因为都想同网友沟通得多啲嘅，咁希望大家都有个愉快嘅晚上啦。所以我哋冇攞个筹款箱出嚟，啊，亦都冇啊收500，实际食2嚿嗰啲嘢，我哋唔做嘅。啊，所以咧，刘小穗你真系好失望。我哋呢啲虽然咧系啊湿鸠网台，但系我哋真真正正咧就谂住系以网会友嘅啫。咁好啦，呢个讲完啦，咁再讲少少啦，就呢次网聚啦。咁就多谢阿欣生啦，欣生小兰姐啦，因为我哋实际得3个嘉宾嘅啫，就係欣生小兰姐。咁加埋呢就係759老细林生啦，咁佢3个俾面啦，即係之前阿林生都喺我哋度做过节目啊，咁都系啦。咁阿欣生啊，虽然唔喺我哋嘅台度做过节目，但呢佢都成日都会俾啲意见我哋嘅，咁多谢佢3个啦。其实我嘉宾真系得3个嘅啫，全部自费。我亲大佬，所谓3哥，成日喺节目出现，阿细肥啊都嚟都要3嚿，啊一视同仁啊，唔好话大细超啊，我拍档黎生有份嚟食嘅，系啊，强国生还者大 V 个老豆啊，我拍档啊，佢都要自费3嚿，即系咁样啦。咁啊呢样嘢第一。第二呢，因为呢其实我喺节目有讲过，喺我嗰日做节目我都讲过，我话呢唔理曾俊华赢输我都请食海鲜餐，系星期二得到嘅网友，即係 group 里面嘅网友啦。咁我哋通常嚟讲都有20多人喺嗰度嘅，譬如好似阿 Charles 啊、阿洪生啊、譬如好似阿 Tommy 啊，啊咁呢啲呢，咁主力啦，咁我哋呢就成日都会久不久食饭嘅。我话如果曾俊华赢，庆祝曾俊华赢我请，如果曾俊华输当解胃酒都我请，咁预咗2围海鲜餐俾嘅。咁点知嗰日网聚话大肥你收我3嚿水嚟食呢啲啊，不如俾多嚿水豪华啲啦，屌你老咩，你食海鲜你唔预我，咁我就咁讲啦。因为我自己平时帮衬开鲤鱼门嗰间海鲜铺呢就叫豪门。咁呢我就一般我自己买海鲜去嘅。因为呢我知道鲤鱼门呢有一啲呢就叫做海鲜批发市场。即係唔系鲤鱼门出面嗰啲海鲜档或者街市档，系海鲜批发市场。买海鲜好平。咁我讲一讲啦，我如果4800蚊可以食到啲咩呢，即根据我过往经验啦，就一斤重嘅一斤3隻濑尿蝦嘅濑尿蝦都几大隻㗎，即係我諗有8寸长到啦。可以食到一隻2.2公斤嘅 即系五磅几针六磅嘅，阿拉斯加巨蟹可以食到一条两斤重嘅东星斑，我哋唔食沙巴龙吞咁捻 cheap 嘅，啊，沙巴龙吞亦都可以食到咧，长过一只手指，我谂半只手掌咁大嘅新鲜虾，我哋豉油黄或者茄汁蒸，茄汁都 OK 嘅。咁仲有咧就啲鲍鱼咧可以用刀叉食嘅。咁亦都有啲大蚌啊，啲大蚌大概大到咧就好似一包七十一送嘅纸巾咁大到啦，即系半包纸巾啦，即系听毛西装啦。咁亦都有花螺啊，同埋有蟹嘅，咁啊鱼虾蟹啦，鲍鱼，咁咧亦都有酥炸生蚝，咁啊烧鹅半只啊，啤酒汽水任饮，咁啊仲可以食埋嗰个叫咩啊？辣酒煮花螺，咁啊仲有京都骨，都好抵食嘅。咁啊甚至话哎呀，我要食龙虾咁都应该可以呢、這个价钱可以再加一样嘢，就系、是、三只嗰、那个叫做咩啊？加拿大龙虾啦，唔好波士顿啊，大只过佢啲啦吓。咁我谂都有一尺多啲长嘅三只。每一围三隻濑尿虾，波士顿龙虾啦，或者加拿大龙虾啦，爱嚟芝士焗伊面，每一围有三隻，我谂4800蚊包埋你红白酒水连啤酒，我都够姜，一定应承到你有呢啲餸，同埋系大隻嘅，唔系话屌你老味俾啲虾毛你食。咁啊，当时咧就有几有两围台啦，咁佢话嘅俾面啦。是啦，你唔好淨係諗住自己食好嘢啦，你叫大肥淨係自己肥啦咁。咁但係呢豪门呢上高夜晚呢坐晒得七围嘅啫。咁七围啦吓。咁我哋自己网友即係自己 group 里面啦，即係星期二得到嗰啲以前嗰啲革命感情嘅网友，好似超市呢啲呀，阿力哥呀咁。咁呢啲呢就一齐去，咁我哋自己都十零廿人啦。咁即係话如果我真係要搞嘅，就只是可以招呼到五围人嘅啫。咁我哋咧都谂住暂定四月几，咁喺大肥看天下我哋会公布嘅。因为好多人问嗰晚，咁我就即管试下，咁都系非牟利噶啦。我两围依然我请，就冇叫你负担埋我嘅。咁但系咧，我依然去，因为咧喺鲤鱼门食有一样嘢好咧，就佢近地铁站，由塘地铁站行几分钟到。咁咧就变成咗好过去西贡啊，去流浮山啊，好夹摄啦吓，但系地铁最好啦，几夜都有啊，七点钟开始食，咁啊搵个礼拜六，咁我决定啦，咁如果你有兴趣嘅，就喺我大肥看天下嗰度留言，咁我真系要计人数，咁唔俾钱都冇所谓，嚟到俾钱都 OK 嘅吓，因为都唔值几多钱啊，因为呢次十几围真系冇办法啊，唔收你钱我真系唔够姜啊，你唔嚟我真系。孭唔起咁，咁咧就多谢阿 Larry 啦，再多谢佢啦，因为咧其实咧嗰、那个叫做唔识唔讲出好多外景咧，佢哋成日话自费，其实系讲大话。呢班人真系唔要得，沟女就呃呃氹氹啫，对网友唔可以讲自费嘅，因为阿 Larry 俾咗咁多呢个股票嘅上上落落嘅 number 嚟，你哋根据佢哋执咗几皮嘢。跟住将嗰几皮嘢呢就爱嚟呢就屌你老咩，就自己呢就去搵女朋友啊，搵人妖啊，跟住去边度玩去边度玩。阿 Larry 先至系你哋嘅真真正正嘅金主，你哋系有 sponsor 啊。唔好咁样讲呢 ,Andrew, 我嗰日听到话点解咁讲啊，你应该嗰日上台就要公开多谢 Larry 先生，尤其君临天下你。啊，我话俾你听，你真系执咗几皮嘢，成日问点解点解点解，人哋都唔想答你。啊，估唔到你系咁嘅人。啊！赢咗钱都唔出嚟公开多谢 Larry 先生，拍拍拍嗰几个啦咁。另外咧有样嘢讲嘅，因为咧阿杰拉德，台湾嗰、那个佢会嚟香港嘅四月头，啊，即系讲台湾黑白讲。咁佢咧就系、是、一个真真正正台湾移民嘅专家嚟嘅，所以佢喺嗰度咧帮咗好多嘅香港人。其实我讲好多次，佢四月头会过嚟噶。咁咧佢就要搞个讲座，就收280蚊一位，就限时40位，就系、是、欢迎嗰啲有兴趣移民嘅。咁我希望佢俾个面我，另外约我哋啲网友食餐饭， 啊，俾翻一餐饭嘅时间我咧，佢仲有其他行程嘅，我知道。咁咧就阿、啊、MJ， 即系我哋强国生还者嗰个都系移民顾问嚟嘅。咁佢咧就好想咧就揾埋阿杰拉德食餐饭，即系了解得多啲，因为佢都系嗰行。咁咧就当时咧就网上嘅时候有几鬼有三数位啦吓、啊，我唔记得五个六个啦。哇，好有兴趣认识杰拉德呢个人。咁咧，我希望杰拉德啊，或者如果老温唔知翻唔翻啦，如果系嘅，咁啊睇我可唔可以咧就睇下搵餐夜晚宵夜又好，食饭又好，咁大家出嚟聚一聚啦。咁你哋可以直接问一问佢嘅。咁咧就如果真系有兴趣嘅，亦都留言俾我，或者 YouTube 下低留言 at 阿 Alice， 即系我哋嗰个大肥汉天娜个专业，或者任何渠道咧联络到我哋就联络啦。咁啊真嘅，我就嚟紧呢几日咧就会确定佢翻嚟嘅日子、地点。咁如果有需要出现啦，咁咧都系嗰句说话：自费夹钱，非牟利啊！即系讲清楚啊！即系我哋唔系话举办，我哋其实做大肥星期二得到咧，就想转型咗一个生意上嘅频道嘅，即系想互相大家帮手，互相 share 个资讯嘅。所以咧大肥看天啊，或者星期二得到嘅月会咧，我谂住咧就会喺四月下旬过咗复活节啦，咁我会正式搞噶啦，就广州、深圳、香港，咁啊一个月咧就搞一次，咁啊欢迎咧有啲有资金嘅，有啲有生意头脑嘅，有啲有执行力嘅，或者有啲年青人想做嘅，就嚟睇下。咁我哋仲招募紧呢个主持吓，咁、啊、我哋可以倾下嘅。咁咧我最多我大肥咧即系。不才啦，即系做节目都唔系好嘅，如果唔系咁嘅 view 啦。咁但系咧就可以，即系你未揾到拍档嘅时候，好似 Suku 咁咧，因为咧我唔系想沾佢嘅风头啊，系因为咧一个人做节目比较困难啲。咁咧所以咧就我客串咗两集，咁佢今集就自己啲朋友嚟做嘅，咁可能我退出啦。因为最重要点解要大声咧？因为有个人同我讲嘢差唔多，佢讲嘢快过我。啊！但系咧，佢讲嘢未必大声过我，但系我咧就言之有物，佢又多数鸠噏。嗰、那个叫索罗 B， 我唔要做索罗 B， 一个礼拜听咗个五日把声，顶唔住啊，大佬啊！即系我真系冇佢咁够料，咁啊吓，我唔要做索罗 B 啊！咁我就只不过话冇人客串下，希望个成到势。因为咧，阿 Soku 咧，佢本身咧即系做节目咧，好有心机嘅。我睇过佢，佢做了三年嘅网台节目，但系因为咧，可能冇一个好啲嘅平台啦，或者好啲嘅拍档啦，变咗个长期咧嘅 view 数喺 YouTube 嗰度咧，都系一百几十 view 啊，或者200 view 留下啦。咁咧即系做得咁辛苦，搜集咁多资料，拍埋片。长期系咁，咁我希望佢嚟咗我哋呢个台度咧，我哋能够将我哋嘅能力带到一啲听众网友俾佢，等佢可以咧发挥所长，更加有心机做咁解嘅啫，唔系话我要沾佢光。所以咧喺 YouTube 上高嗰啲咧，多谢你。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真系，因为我自己真系唔够料啊，讲咗唔系呢啲，我系只不过话我中意去旅行，但系一个非常业余同埋。啊，即系唔系话知道世界有几大嘅？大肥看天系看我自己嘅天下，即系我自己睇到嘅嘢啫，就唔能够好似 Soku 咁对泰国啊、对日本啊、对欧洲啊呢地方嘅了解嘅，我都要听佢讲咯，系咪啊？咁但系我知道咧，已经有两个网友咧联络咗我哋噶啦，咁咧就佢咧就会上嚟咧就对旅游好有兴趣，咁啊可以咧就因为中横四海呢、这个。情报局，咁佢哋本身啊就想多啲人上嚟同佢哋一齐做节目，讲多啲呢个世界嘅嘢，每一个人睇嘅嘢、认识嘅嘢唔同，咁会做得好啲咯。咁咧就仲有讲多几个政治问题，啲人留言就话我奶啊，萧生嘅鞋底啊，奶到爆啊！咁我话咧，我唔系舐佢鞋底，烧粉就系烧粉啦。只不过我个人比较好啲，即系我觉得我系好嘅，就系咧嗰件事啫。我冇喺我口中，我都话啦，冇鬼唔鬼嘅。啊，你系鬼嚟噶，你扑街啊，乜乜乜乜，屌你收个钱，我唔会讲。 即使星期二得到有其他节目主持人喺度讲到啦，我都唔会讲，因为呢个唔系我知道嘅事实，亦都唔系我相信嘅事实，吓、啊，我只系觉得佢呢件事对林郑佢 99.99% 啱都好啦，而最主要到最后尾，你唔能够俾人觉得香港系冇希望，啊，系要斗，点解要放弃呢两个礼拜呢？呢两个拜拜，我话冇办法斗赢林郑，就只有捧高胡苏贞，希望胡苏贞喺0.01%嘅情况底下有胜出嘅机会。我系只系不停咁要俾希望，我亦都唔系好似游清源啊、李慧玲嗰啲罔顾事实，所以我最近上集都讲啦，个心比较灰啲，但系心灰唔代表唔做。即系嗰日望最多有个女人同我，系咪咩都唔使做啊？我唔系，想办法捧高啲啦，吹行啲佢啦，等佢同佢个民望差距得大啲啦，等嗰啲人咧觉得佢有机会赢啦，啲选委，然后转态啦。我哋唯一能够做嘅就系呢啲，而唔系斗到佢。咁有啲人亦都同我讲，三不政策有咩唔啱啊？曾俊华同乜乜有咩唔啱啊？点点点点点啊！我哋坚持啊！你话要顺应民意，顺咩应民意啫？如果顺应民意，我哋人民力量或者社民联咪变咗民主党同埋公民党咯吓？咁、啊、我哋咪咩都唔会做咯？点样点样点样点样讲呢啲啊？如果唔系我哋啊，连拉布都冇啊！拉布都冇啊！民意喺拉布度咩？而家我哋咪做到成绩啦，系嘛？我哋三不系啱嘅正确拉布。是因为当时你的对手是曾玉成，所以你做得到。而家你再拉布，我亦都话俾你听，而家你对住嗰个梁君彦，嗰啲人更加无耻。你再做拉布，仲有几大威力呢？我都唔相信。咁你如果拉布都冇成绩嘅时候，咁你哋点呢？因时制宜，抗争手法层出不穷。我哋系要一个成果。如果你的原则是大过香港人的福祉，那我就会告诉你，那你是错的。没有东西重要得过香港人的福祉。有阵时我没有叫投降，但你们这样真的不对。是吧，我都还是很客气。是吧，我希望万必啦。是吗，他信佛教徒的，希望他有一个圆滑的手法令到大家明白一点。这次赢和输收拾心情，赢了都要收拾心情，看及实这个胡苏贞，输了抗争到底，怎样打赢西环治港，是我们七日后就要面对的课题的了。啱啱，所以呢我这样讲呢，希望大家明白一啲啦。咁网聚就完咗啦，但係有件事未完，就係、是、呢我嗰日呢喺网聚嘅时候呢，啲人呢先至喺现场报名话去佛山。咁但係呢因为改唔到报名啦，咁呢就话唯有再定日子。咁呢次呢呢、這个礼拜六礼拜日呢我会自己去佛山嘅，因为我真係应承咗阿 Linda 我会去嘅。咁呢同我同行嘅有六七个人。啊，连埋佛山啊，陈生佢话佢喺嗰边开厂会落嚟嘅，有个广州嘅阿泰山会过嚟嘅，咁可能有六七个啦，中午到啦，咁咧就嗰日咧就有啲人咧就想参加，话自己去到啊，即去即回啊，食完餐食餐斋啦，咁上去就好近啫，三个钟头车啫，系咪啊？如果你有兴趣，咪朝头早去咯，食完吹完水啊咪搭翻车翻嚟都得。我自己咧就会。个行程系咁嘅，就系、是、中午到南海广场，就香港上车，就喺葵涌广场出边呢个永东巴士上。咁我另外有两个朋友咧，就会喺罗湖啊，就搭车上佛山，跟住咧就喺三仰堂嗰度汇合，就食斋。咁咧就阿 Linda 咧就预咗我两个半钟头嘅，咁我谂住都即系以我咁嘅把口啦吓，咁啊讲两个半钟头，再当做多次节目嘅啫，咁都 OK 嘅。咁咧就我连随咧，我咧就会落去佛山， 落佛山咧，我去梁园，我自己夹谂啦，去佛山去梁园啦吓。咁去完梁园之后咧，跟住咧就而家 book 紧呢个马可波罗，即系佛岭南新天地对面就是马可波罗嘅酒店。咁夜晚咧睇下 book 唔 book 自助餐啦。如果唔 book 咧，就喺嗰度食埋自助餐，跟住夜晚就行下夜市。咁第二朝早咧就咩啦？咁咧就有好多网友咧，即系推介咧，即系佛山啊。边笪地方好行啊，好睇啊，食乜嘢啊咁。咁我希望呢就根据佢哋嘅资料情报啦。咁我去完一次，跟住呢第二日晏昼三点零钟呢就喺坐车返嚟嘅。返到嚟香港六七点到啦。咁我諗住嗰两日嘅行程係咁嘅。即係去新天地黄飞鸿馆，去丰济桥，去梁园啊，咁去呢几个地方嘅。咁跟住呢就主打探阿 Linda 啦，因为佢本身个拍档咧就潜水睇铺嗰个拍档啊，潜水就脑部咧有啲血管撕裂咗，而家咧一浸会 ICU， 咁希望佢康复得好快啦。咪我好耐都即系要上佛山先见到阿 Linda 呢个靓女噶啦吓，因为呢个咧阿 Linda 咧佢唱歌好好，拍得住即系我是歌手啊、中国好声音嗰啲，咁啊生得靓唔紧要，把声仲靓。咁如果有机会呢，如果嗰晚呢邀请到佢呢，我哋可以夜晚一齐卡拉 OK 唱返粒钟。唱返匹歌，咁希望佢呀肯俾面啦咁。因为我知道桂城落禅城好近㗎啫，几个字㗎啫。咁呢次行程係咁，如果再搞斋铺，你哋再试下联络我哋啦，睇我真係齐唔齐人，有30人，跟住我再定个日子去啦。咁呢次呢，如果真係都想跟我哋去行下嘅，咁咪行囉。咁如果你话呀我哋落禅城未必同一间酒店，或者你哋试 book 另外一间啦，因为非牟利都讲句实话啦，最多住附近，最紧要你租酒店咧就住喺岭南新天地附近，啊风剑随意，咁啊夜晚宵夜啊出嚟卡拉 OK 揼骨啊第二朝早瞓醒食早餐边度汇合，跟住再坐一齐坐车翻嚟都 OK 嘅吓，或者咧去完食完斋之后自己落翻嚟都 OK 吓，即来即回，咁有兴趣嘅就嚟啦咁。咁早啲联络 Alice 等我计人啦，要话俾阿 Linda 知啦咁样。咁呢阿 Margaret 呢就挂咗去嘅。咁而家又话个女要整睇智慧牙甩底。成日讲嘢唔算数，我话俾你听啦，我答应承你边度我都嚟，你就唔系啦，我而家公开谴责你 ,Margaret。佢你个女18岁啦，啊剥智慧齿要你陪。喂大佬，你真系一啲都唔识啊，俾个女自立嘅，仲话俾个女去英国读书，我一公开谴责你啊！系你话去嘅啊，知道嗰阵时咧收咗你598蚊，598蚊咧就唔好退翻俾你啊，明掠你啊，顶你个肺啊！咁好啦，呢次旅行讲到呢度，真系想做嘅节目嘅，真系联络我哋。咁再讲一次啦，就系赢输都好啦，食海鲜真系嚟嘅，而嗰班咁嘅人社自缺啊，哎真系唔识啦，冇，即系自己真系留下心啦吓、啊。如果当逆民意嘅时候，你有冇咁多人呢？你拉布，好多人知道佢不堪，你一个手法，啲人唔支持你，闹你都好啦，但系起码呢成个泛民里面，我当有60%泛民啦，你得 10% 都好啦，咁可能有10%呢同情你哋。而家你睇你哋个势有冇，当一个势唔喺你嗰边，你做乜嘢都困难啲。亦都希望萧生啦真係做返一个专业嘅时事评论员啦，係咪有个网友话佢话 99.99% 啊你仲拆佢鞋带啊，其他嗰啲又唔见你闹。我点解唔闹啊，你冇听我节目嘅，我几时有唔闹啊，系咪啊，虽然我唔系讲要靠闹人博标，但系我都系咁讲啦。我哋讲件事，嗰件事佢做得啱嘅我哋就支持囉。我哋嗰件事唔啱嘅我哋唔支持，手法有好多种啊。系咪啊，够半个钟头咪 Alice?啊，咁就讲到呢度啦，咁就係啦，都多谢大家。咁如果有兴趣嘅，咁试下再 join 下。咁关于呢个 台湾黑白讲杰拉德尼，咁我定咗个日子，有兴趣真係报名。咁因为围咗几个人约佢。咁我同 MJ 一定到啦，即係招呼朋友上咗去台中，佢都招呼我。咁呢就佛山食斋之旅，如果需要嘅呢就再嚟。啊，唔好意思，成日有啲电话响，因为始终都係有份工。咁第三呢就係、是、如果食海鲜嘅400元啦。啊，咁我蚀唔到几多，赚唔到你钱㗎啦。咁你哋啊认为要嚟支持嘅，咁你咪报名囉，因为真係嘅上好坐晒七位。咁剛才我讲嘅菜式一定有。啊，如果冇阿拉斯加巨蟹呢，你哋可以食红蟹，一人一隻当冻蟹食。唔係好大隻。我隻手掌心啦。咁大隻，咁12人都应该有一人有一隻嘅。如果唔食阿拉斯加巨蟹都啊当冻蟹咁食 ,ok 嘅。咁你哋就早啲话俾我听啦，我睇下四月边个礼拜啦。啊六啦，可能四月二号系星期日，可能四月八九号嗰个礼拜六啦，咁啊应承咗嗱声做咗佢，了咗件心事啦，咁啊多谢食完星期六嗰餐啊，希望唔好俾人闹啦，唔好俾人闹话屌你老尾300元食啲咁嘅嘢，又唔掠水掠到唔恨，亦都唔想啲网友喺出面讲赚大钱，呢啲唔系我哋嘅。我哋係想真係以网会友，同埋我想借个网台。点解话会做多啲节目呢？除咗想真係赚啲 view 数啦，即係大家多啲 subscribe 我哋频道啦，啊留言啦，啊你哋能够 like 多啲啦，或者 Facebook 度 like 多啲啦，咁等我哋个网台壮大啲啦。呢个第一。第二，我唔想所有嘅网台主持上嚟做嘢係做义工嘅。我亦都唔想话俾居马费。当我哋壮大到咁上下嘅时候，我哋应该系出粮嘅，嗰份系职业嚟嘅，兼职嚟嘅，都系职业嚟嘅。咁啊靠你哋啦，但我又唔想伸手问大家攞钱，所以啦，我尽量做啦，咁啊暂时仲蚀得起嘅，所以又唔使攞个桌箱出嚟，又话俾个银行嗰度入钱啦，我唔做啊，即系我唔做呢啲嘢。Tony 同阿 Johnny 亦都唔等呢个钱啊，我啊虽然冇佢哋嘅实力咁强大，但系我哋三个真系唔等呢个钱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拉埋佢两个讲，呢一集讲到呢度啦，多谢大家。